三劑咧就係可以接種伏必泰啦，咁因為咧可以產生更加好嘅免疫力啊，咁但係咧仍然都可以讓大家自由選擇，按個人意願咧就去打翻科興都可以噶。林子欣， 咁至於咧接種嘅途徑咧，而家政府都提供咗幾種選擇啦，包括就係網上預約啦，喺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領取嘅即日籌啦，公立醫院病人同埋訪客咧亦都可以透過九間咧新冠疫苗嘅接種站啦，即場接種伏必泰疫苗咧就唔需要預約嘅。咁同埋咧，亦都咧有一啲嘅私家醫生咧，亦都會係參加咗疫苗接種計劃嘅話咧，亦都可以喺診所預約咧去接種呢一個嘅科興疫苗嘅。咁我睇翻咧政府嘅回應咧，咁我因為我哋上個禮拜都傾過呢個問題啦，咁就有一啲咧其實政府亦都解答咗我哋啦。因為上個禮拜我哋就問到啦，如果我係唔屬於高風險嘅群組，咁又需唔需要打第三針咧？咁而家政府嘅答法咧就係60歲以下，你打咗兩針科興嘅人士咧，咁當局就表示咧稍後時間咧都會安排補打第三針嘅。咁但係如果你短期之內咧要去一啲海外嘅高風險地區，而你手上面亦都已經買咗機票嘅話咧，咁接種中心嘅人員咧就會酌情處理打第三針嘅安排。咁至於咧60歲以下，你又係打咗兩針伏必泰嘅話咧，就暫時未有安排咧要接種第三針嘅。咁另外咧，我哋上個禮拜問嘅一個問題就係第三針咧會唔會影響嗰個叫完成接種嘅定義咧？咁今日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就解釋咗啦，就完成接種嘅定義咧都維持喺兩針嘅。咁第三針咧就所謂叫做加重疫苗或者加強劑啦，嚇就係可以選擇嘅。咁不過呢度我都有一個疑問咧，一陣間可以問一問啲專家嘅。嗱，因為如果我哋話咧，即係嗰個科興咧接種咗兩劑，而嗰個時間係比較長之後咧，可能會影響個抗體水平。咁點解咧？即係對於一啲高風險嘅群組，譬如一啲機組人員啊、港口嘅人員嚟講，又唔係一定要打第三針先至俾佢哋可以繼續工作咧？咁一陣間可以問一問即係專家意見嘅。 係，咁啊，亦都其實亦都講緊咧係啲長者啦。咁因為長者都係其中一啲較高感染風險嘅人士，咁佢哋都可以咧係優先接種第三針嘅新冠疫苗啦。咁但係而家睇翻一啲嘅60歲以上嘅長者咧，咁啊60至69歲嘅完成曬兩針嘅接種率就大概60%左右，70至79歲咧就40%左右。咁即係話咧，其實都仲有好一部分嘅人士咧係連第一針咧都係未打嘅咁或者第二針都係未打嘅咁，咁而家亦都而家冇改到嗰個完成接種嘅定義啦，即係話咧仍然係兩針咧就已經叫做完成接種啦。咁雖然而家專家就話第三針咧就對大家嘅嗰個嘅免疫嘅反應咧係更加好嘅，咁但係有好多人都第一二針都未打，又點樣說服？亦都未改呢個嘅完成接種嘅定義，點樣去遊說啲市民，尤其是係長者去到接種第三針咧？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 係因為啲長者咧有一啲講法就係其實佢哋就算打曬三針咧，對於放寬佢哋嘅一啲社交距離措施，譬如可能俾佢哋離開院舍去飲茶啊嗰啲，即係都而家政府苦即系未必会做到啦。咁如果有啲长者连第一针都未打嘅话，咁究竟点样可以说服到佢哋打第三针咧？咁样呢个系一个问题啦。咁另一个亦都会有人去问嘅咧，就系嗰个疫苗供应嘅问题啦。咁政府就公布咗个数字啦。咁佢就估算咧，优先咧需要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嘅组别嘅人数咧，就总共有186,000咁多。咁而家咧伏必泰疫苗嘅存货咧，就大概有177,000剂啦。咁大聂德权咧就估计应该唔会一次过咧，即系初期就啲人涌晒打，因为有啲人咧，譬如我屋企有啲老人家都系嘅，即系啱啱打咗唔系好耐，咁佢哋唔需要咁快就已经要打第三针啦。咁即系话咧，短期之内咧个供应咧应该系去足够嘅。不过咧，随住啦，即系距離打第二針的時間越長，加上近來也都有一些叫商討緊通關的安排，可能政府都需要預料了，即接種第三針的高峰期是什麼時候呢？還有就是那個私家醫生和那個接種中心怎樣去協調的。 咁啊，好多嘅問題啦，不如都問下聽眾啦。咁大家對於呢個第三針接種嘅安排有冇咩嘅問題咧？有咩意見咧？你又係咪屬於呢個可以優先打第三針嘅一啲群組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電話旁邊呢個時候請嚟一位醫生啦，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啊，梁醫生你好。 啊，梁委主持好， 你好啊！嗱，先讲一讲咧，嗱，第三针先啦，因为第三针嗰个研究咧，吓一啲嘅海外嘅研究都好明显显示咧，譬如头两针系打科兴，第三针打伏必泰咧， 嗰個嘅一啲嘅抗體嘅數字咧，係比第三針打科興咧高出好多嘅、哦。咁其實當然啦，即係而家專家都建議第三針係打伏必泰會好啲啦。咁但係而家又俾人去揀、哦，咁你覺得係即係其實係點樣去宣傳？點、樣同市民解釋咧？ 唔好有太多混淆啦。如果你睇翻世衛入邊佢嘅建議入邊咧。佢其實係冇建議你咧係轉打嘅、 嗯， 都係仍然嘅，最好都係打翻自己嗰只啦。然後咧， 內地都係啊，打翻自己嗰只。 有特別原因咧，嗱、你內地嗰啲可能大家有即係話去內地嗰度，佢可能冇伏必泰未正式喺嗰度，譬如話真係批准使用啦。咁你但喺世衛嚟講咧，佢其實佢哋嘅專家組睇過咧，係唔會因為呢啲即係話抗體啲咁初步嘅數據咧，就會建議啲人咧係如果打開嗰個針冇事咧，越轉針嘅。而呢一個咁嘅安排入邊咧，其實我只覺得都係有啲係並不成熟嘅，因為你始終咧就係話咧，你嗰個抗體水平啦。兩隻嗰個疫苗入面嘅抗體水平引致嘅係有個差異，呢個係已知嘅。但呢個唔係代表呢表示佢哋一定呢喺保護嗰個方面呢一定有好大差距，或者有嚴重嘅即係話話尤其是對嚴重嘅病嚟講呢，其實係冇任何證據呢話你係轉打一個伏必泰呢你係會嗰個保障係會好啲。事實上喺而家唯一有樣係見得到嘅一啲真實數嘅數據呢，有幾十萬人呢都係打咗即係伏必第三針打伏必泰，或者第三針呢係打呢、這個科興嘅咧，如果你睇翻即係話嗰個本身防止感染嗰個咧，其實大家分別都唔係咁大。如果科興咧，佢係八成；如果係伏必泰咧，佢都係九成嘅啫。但係如果你睇翻個嚴重嘅，即係話一啲要入院嘅個案咧，打科興咧，其實有88%減低咗，而係呢個伏必泰咧，只係得87%啫。咁其實根本上又冇一個分別。如果你睇翻呢啲咁嘅抗體水平咧，你係大家有好大分別，其實你係知嘅。但係調翻轉頭咧，係咪表示真係話佢令到個保護力係會持久落去咧？又未必喎。你好似睇翻啊，你譬如話，就算我哋睇個中和抗體，好多人話打完伏必泰中和抗體六個月之後咧，入邊可能都有99%你早仲驗到啦，而另外一個可能得六成。但係調翻轉頭咧，你都睇唔到真係話。佢呢啲咁嘅持續嘅一啲，譬如你揾到個中和抗體，一定表示俾呢個保護嘅。一喺美國個300多萬人嘅研究睇住咧，就話你打完第二針之後咧，頭嗰個月入面咧個保護率咧係真係對感染都係相當好啦，88%。但係到五個月之後咧，其實都跌到47%嘅打完伏必泰。所以大家就唔好過度咧，係因為呢啲咁嘅抗體個水平咧，無論喺研究度點啊，本地嗰啲咧，或者係其他地方咧，無論本地同其他地方呢啲咁嘅抗體嘅研究咧，其實係已知嘅，同埋基於一啲好少嘅數目。由於我哋而家已經係有啲比較大規模使用嘅真實世界嘅數據咧，似乎咧係跟翻世衛嗰個建議咧，係比較咧係穩妥嘅。 嗱，咁而家政府咧就维持原本嗰个叫完成接种嘅定义，就系、打完两针就已经系接种完成啦。咁第三针就系一个加强剂嚟嘅啫。你认为咧，即系而家政府暂时都冇改到嗰个完成疫苗接种嘅定义合唔合理啦？同埋你认为几时可能需要改个定义啊？ 嗱，你要改嗰个定义咧，其实要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咧。是隨住而家我哋越嚟越知道咧，無論自然感染或者打完兩劑疫苗都好咧，嗰、那個保護力咧係會隨住時間下降，係尤其是咧係對一啲即係話係感染嚟講，我諗任何一隻疫苗都面對同一個問題。但係咧，就我哋而家譬如話係即係世衛認可啲疫苗嚟講咧，對保護嚴重嗰個病嚟講咧，其實就算佢過咗時間就係六個月咧，超過六個月咧，仍然都係相當好嘅。呢個包括我哋用緊嗰兩隻嘅疫苗咧，喺咁嘅情形咧，尤其是我哋都唔知道咧，就係打第三針，雖然喺個短期內係會將嗰個保護感染、減少感染嗰個能力提升。但究竟捱得幾耐呢？其實大家唔知道，而家所有嘅數據都係好初步，大部分咧頭一兩個月嘅數據咧，其實我哋都唔知道咧，係講得清楚都唔知道捱得幾耐。所以喺呢個時間咧，其實未係一個即係話成熟嘅時間咧，係改個疫苗嘅接種嘅定義，尤其是咧。 就是話呢啲我哋而家全球咧，係將嗰個接種疫苗嗰個主要目的咧，係由愛嚟堵截嗰個病毒傳播咧，其實比較理性咧，變成咩咧？係減低嗰個嚴重病發啊！我諗呢個無論係一啲嘅發展咗地方啊，或者啲未發展嘅地方咧，其實陸續都開始咁啦。喺咁嘅角度嚟講咧，就似乎冇一個急切嘅需要改而家疫苗接種定義。不過，如果我哋係有一啲譬如打完兩針任何一次疫苗嘅人，如果係超過六個月，你要真係去一啲高危高暴露風險嘅地方呢，其實入面呢，你為咗保護自己同埋呢係減少將個病毒帶返嚟香港呢，其實我都會建議呢係打第三針呢係比較穩妥嘅。 嗯，仲有一个资讯系咪都要同市民讲，就系咧，其实就算打咗第三针，嗰个嘅抗体水平都可能会随住时间而下跌噶嘛？有冇需要再打第四针？譬如话系可能打第三针系打科兴嘅，会唔会可能系有啲专家都讲过话，短期内有可能要打埋第四针添？呢个资讯系咪都应该同公众讲埋，等大家考虑？ 我谂未必大家无谓纠缠系边一只咧。香港最大问题咧，大家疫苗迟疑咧，唔系话我哋拣边只嘅，其实两只疫苗都系。使用，你话系咪话伏必泰一定唔使打第四针咧？呢、這个我谂又系有啲混淆嘅。点解咧？你睇翻美国嘅 CDC 咧，其实都讲得即系话好明好清楚咧。佢哋有一啲如果真系免疫系统有问题嘅人咧，打完第三针咧，其实佢咧系都系有机会咧个保障方面咧，未必真系话系咁好，同埋持续咧，佢哋有可能需要咧系要打第四针嘅。咁、而事实上咧，就系、是、话。我哋如果一啲免疫系统系受到一个严重嘅影响或者抑制嘅病人咧，其实佢哋咧如果系打头嗰譬如两针入边咧系冇反应嘅时候咧，佢哋可以咧系因为咁嘅原因咧选择一啲免疫刺激比较强嗰啲，譬如话呢啲嘅伏必泰或者其他嘅酸疫苗，不过香港净系得伏必泰啦。咁但系要知道咧，就系话未必系一定咧呢啲咁嘅疫苗咧系一定完全帮到嘅。如果佢本身真系有啲免疫系统嘅毛病咧，就算打完第三针都好咧，应该都要避免咧去一啲好高即系爆发情况好紧要嘅嗰啲地方咧，因为亦都唔能够确保咧佢感染咗咧系唔会令佢咧譬如话有严重嘅病。同時我哋都要睇啦，就話對呢啲因為免疫系統有問題嘅人呢，由於所有嘅疫苗都係靠刺激嘅免疫系統，如果你嘅免疫系統本身係唔能夠係俾多個良好嘅反應呢，呢啲病人呢，我哋可能第日如果有一啲口服藥呢可以做預防啊，或者係外嚟呢係即係喺個初期發病嗰時候呢盡早醫嗰時候呢，可能會俾佢哋有一個更加全面嘅保護。呢、這個安排呢差唔多等於我哋而家嘅流感一樣啦，對一啲高風險嘅人群呢，我哋都要去一就係話早即係話暴露嘅時候，我哋可能要俾藥啦，預防性藥物。如果佢哋係發病嗰時候呢，我哋都要早啲俾藥佢呢，就防止有嚴重嘅病一樣嘅啫。 嗯，咁另外咧，有一啲喺外地翻嚟香港人咧，佢可能系打咗另外一啲类型嘅疫苗噶嘛，譬如阿斯利康或者强生啦，呢啲又会唔会影响到佢哋打第三针嘅时候嘅选择咧？ 嗱，我哋咧就系话咧，其实世卫嘅建议都一样啦。我哋好多时候入边咧，如果佢系冇问题嘅，疫苗供应亦都冇事嗰啲咧。由於你係打翻同一隻疫苗咧，個病人一定係比較有信心，因為打兩針都冇嘢，同埋佢亦都唔使冇一啲咧，譬如話係特別嘅副作用啦。你轉針，佢可能譬如有敏感啊，或者有啲特別嘅，譬如嗰隻針嘅副作用啊，血栓又好啊，或者係心肌炎又好啦，嗰啲嘅風險咧，佢係相應嚟講咧係冇呢啲話係唔會有一個譬如呢一方面嘅未知啲咁嘅風險啦。但是如果你真係冇疫苗嗰陣時候，冇嗰隻疫苗供應嗰陣時候咧，其實係佢係容許你轉針嘅。呢樣嘢喺美國咧，其實都係好明確噶啦，佢都係容許你係會轉其他針。咁變咗，如果佢喺外地翻嚟嘅，佢哋俾佢個疫苗係冇嗰陣時候咧，其實如果佢要打第三針嗰陣時候咧，我哋可以考慮咧用我哋而家兩隻針嘅其中是打一隻啦，咁就睇佢自己嗰個選擇啦。 OK， 好啊，而家咧就係政府咧係俾一啲嘅免疫力比較弱嘅人士咧，譬如話係癌症病人啊，或者有器官移植嘅病人等等咧，可以咧就優先接種第三劑疫苗啦。咁但係就之前亦都講過話咧，如果一啲嘅即係重症個病情咧係未控制 制好，咁又要睇睇即係究竟個身體狀況係咪適合打。你覺得其實應該俾啲咩建議俾呢啲病人？咩情況先至適合打第三劑？ 嗱，我諗咁咧，如果佢真係話有一啲免疫系統有嚴重抑制嘅問題咧，如果佢有任何疑問咧，可能都要睇翻即係話佢自己嗰個嘅病睇開嘅專科醫生啦，俾一啲意見佢咧，這個就會比較穩妥。嗱，其實咧，所謂咩叫唔穩定咧？其實我諗就係真係話一啲極之唔穩定嘅個案，同埋好多時候呢啲咁嘅建議咧，點解唔穩定嘅病人入面我哋唔希望佢係用疫苗咧？其實好多時候唔係因為嗰個疫苗驚嘅疫苗嘅副作用啊，係好多嘅時間咧，其實驚咧係因為咧佢係有一個好高嘅自然病發嘅機會。如果你啱啱打咗疫苗咧，係會造成一個混淆同埋產生個公眾虛驚咧，令到我哋成個疫苗推廣計劃咧喺中間嗰度咧突然之間個動力好似喪失曬咁樣。咁其實呢個咁嘅問題咧。其實隨住我哋而家個疫苗入面咧，好廣泛咁樣喺全球度使用，數以十億計咁用咧，其實大家個信心係比較好嗰陣時候咧，我哋除非係一啲好特別佢自己嘅自身毛病咧，好唔穩定，佢始終都要盡早去睇醫生嘅情況咧，嗰啲情況咧，我哋就當然希望佢盡早睇醫生啦，你又唔需要打疫苗住啦。但係話其他所有情況都可以即刻打㗎啦。 好，時間關係，同阿梁志超醫生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咁佢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而我哋嘅電話就係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以及何桂南涉及去年的六四集会案，案件在区域法院续审，三人否认煽惑他人明知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共四項罪名。法官胡雅文裁定本案表面證供成立，押後聽日再續，以等待辯方索取指示。民主派初選案，47名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一名被告半島連線召集人馮達俊在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法官杜麗冰聽完控辯雙方陳詞之後，拒絕保釋申請，書面理由擲日頒布。馮達俊由大律師劉健代表，律政司派出處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羅天偉作代表。47名被告之中，目前共有14人獲准保釋外出，包括黃碧雲、何啟明、陳志全和余慧明。大嶼山發生水牛撞倒小童事件，3名小童受傷送院，事發在朝早9:30。警方接獲報案，表示有2隻水牛在貝澳公共停車場附近追逐，撞倒2名小童，其中1名女童肚部受傷，一度昏迷，其後清醒。事件之中另外有多名小童閃避水牛期間懷疑跌倒，被水牛撞傷的女童與另外2名分別胸口、面部和手部受傷的小童清醒送院治理。教育局歡迎國家教育部公布2022-23學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的具體安排。參與文憑試收生計劃的內地高等院校將會增加至129所，分布內地21個省、直轄市同1個自治區。並且接受2022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生報名。教育局發言人話：參與文憑試收生計劃的內地高等院校，依據文憑試成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免卻同學額外應考內地聯招試，減輕他們的壓力。

通關咧遙遙無期，對個經濟發展係好差嘅。 嚇，首先請問你係咪都接種咗頭兩劑㗎啦？ 係啊係啊，我係半年嘅，依家應該都安全嘅。佢講過最好就係接種咗半年先接第三劑咯。 係啊，咁頭先你用冒險嚟形容第三針，點解咁講啊？ 因為我覺得要全部人轉曬去 book 表睇第三針先有效。咁我覺得如果前面打到科興就有少少冒險，因為扣針始終啲數據都唔係好多。 嗯， 即系唔系咁清楚。 即系你之前就接种咗两针都系科兴，咁而家就但系都可以拣嘅，即系第三针都可以拣系照接种科兴嘅。其实， 但系复必泰嗰个效力就会好啲咯。即系啲人可能我经复必即系科兴觉得好烦，咁咪转咗复必泰会好啲咯。 嗯， 但系佢嗰个实验嗰个数据咧，佢仲未系好充足咯。 好。OK， 好啊，多謝你啊，鄭先生嚇。咁啊，都睇翻有啲嘅研究啦，咁啲學者都講啦。咁其實係第三針嗰個副作用係點咧？咁有中大咧有一個研究啊，咁就係為一啲嘅完成接種咗兩劑科興嘅人咧，就係打復必泰或者科興作為第三針加強劑啦。咁而咧打復必泰嘅組別咧。多啲人咧係有針口痛嘅嚇，咁科興咧就少啲啲，霍必泰咧就多啲人咧覺得係攰啊、肌肉痛啊，咁但係咧都係全部咧症狀係一週內係消退，就冇嚴重嘅副作用啊咁。咁而家專家都係建議緊咧，就係第三針可以咧係打霍必泰嘅嚇。咁亦都聽聽咧另一位聽眾啦，有林先生喺度，林先生你好。 诶， 系请讲啊。 你好。 我想问咧，我打完霍必泰之后咧，就冇乜。副作用喎，又冇发烧啦，又冇针口痛，点使打第三针？ 哦，咁就首先你系咪可以优先接种嘅一啲组别咧？ 系啊，我六啊四啦已经。 OK，咁就都可以嘅，因为我谂都专家都讲系其实系都系需要嘅，同埋咧就如果你打头两针咧。就其實都仍然是可以優先打第三針的一些群組來 的， 還有你如果頭兩針都是打復必泰而沒有什麼不良的反應的話，其實專家都會認為打第三針都是復必泰應該都不會有太大影響。 是的，我想問現在在哪裡打 你說可以在哪裡打？ 是沒錯，是不是上網登記諸如處理那些東西？ 明天開始就可以上網登記了，而接種的地方就是可以去回現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亦都可以是即日籌去到那裡接種，亦都可以去到公立醫院的新冠疫苗接種站去到打的，沒錯。 即日籌在哪裡到啊？會復必泰，復必泰不是經常到有 哦，咁你要上翻即系网页去睇翻边度可以打伏必泰啦。 好，唔该你啊。 好啊，多谢晒林先生嘅电话吓。咁啊，其实咧就今次咧个政府嘅公布咧都有讲到，如果你头两针系打伏必泰嘅吓，咁而你系18岁以上。亦都係屬於頭先所講嘅高風險群組，即係長者啦嚇，醫護啊，或者係一啲有高暴露風險嘅人士啊，咁你打完兩針復必泰之後咧，最少六個月咧，亦都應該額外接種一劑嘅復必泰嚇，咁呢個係今次政府嘅一個公布嚟嘅。 嗯，不過陸宇光，我就諗起咧，即係如果一啲嘅長期病患者咧，佢哋要去判斷究竟應唔應該打第三針或者打邊一種第三針嘅時候咧，其實都有比較多嘢要考慮，因為可能啲病人咧，佢系啱打两针，咁但系去到第三针嘅时候，可能佢嗰个身体状况啊、病情啊，又或者佢嗰个疗程啊，即系进入咗另一个阶段嘅时候咧，可能都需要再问医生嘅一啲意见，先至判断咧究竟适唔适合打第三针。 好啦，咁我哋都休息一阵先啦。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啊。咁各位听众系咪呢个嘅可以优先接种第三针嘅群组咧？你会唔会打第三针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个星期我哋继续睇美国嘅大文豪 Mark Twain 点样喺佢自传里面形容一个佢自己非常深爱但系已经去世嘅女人，佢嘅太太。佢嘅太太咧，不嬲咧，身体咧都系差嘅。但是在非常差的身体里面，其实他是精神上是非常强的。他说 She was always frail in body, frail, F-R-A-I-L, F-R-A-I-L, frail. She was always frail in body, and she lived upon her spirit. 他不是在身体里面生活的，而是在他的 spirit, 佢个精神上去生存嘅。She was always frail in body, and she lived upon her spirit, whose hopefulness and courage were indestructible。虽然佢个身体系比较虚弱，但系有一啲嘢咧系不能够系摧毁嘅。Indestructible 系乜嘢咧 ？Hopefulness 希望咧 ，and courage 同埋勇气。听一次啦，身体虽然好弱，心里咧系好强大嘅。She was always frail in body, and she lived upon her spirit, whose hopefulness and courage were indestructible。另外仲有一句咧，小叔今日想讲埋嘅，非常写得非常非常之好。佢话 ：Her character and disposition were of the sort that not only invites worship but commands it。佢呢个人嘅性格系唔单止 invites worship，invite 唔系邀请嘅嘢，吸引到令到人哋去崇拜佢，而系 commands it， 而系令到人咧不能够不崇拜佢。咁我觉得呢句亦都写得几好嘅。好，今日讲到呢度，听日继续，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智恩啊，咁今次政府嘅公布咧，一啲嘅优先接种嘅群组咧，系包括一啲免疫力比较弱嘅人士啦，包括一啲嘅病患者，例如癌症病人啦、器官移植病人啦、晚期艾滋病患者啊，要食药咧压制呢个免疫系统嘅人士，以及咧一啲长期病患者吓打咗两针嘅长期病患者，都系咧可以优先接种第三針的新冠疫苗。咁究竟病人組織方面會點睇咧？有冇啲咩嘅疑問咧？需唔需要由諮詢一下啲醫生意見先去打第三針咧？嚇！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係關注病人權益嘅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啊，彭洪昌你好， 係主持人你哋好。 你又覺得咧係咪都希望啲病人都先諮詢醫生意見先去打第三針咧？ 當然有醫生嗰個意見咧，可能都會更加令到啲病友咧係更加安心去打第三針啦、啊、不過如果佢哋之前都接種咗兩針嘅話咧，相信咧應該嗰個所謂之前嘅疫苗猶疑咧，就未必會喺呢班人身上發生。咁、但係再打第三針咧，會唔會有另外一啲嘅考慮啊，或者另外一啲嘅猶疑咧？咁可能呢度都係有需要透過醫生去有啲講解啦。同埋咧，亦都有唔同途徑去便利佢哋咧去接種第三針嘅。 嗯，咁我見到咧，即係醫管局咧，而家有個安排啦，就係如果一啲免疫力弱嘅病人啦，佢哋短期之內要覆診啦或者治療咧，咁佢見醫生嗰陣就可以攞到一個即係優先接種嘅證明書啦。咁但係如果短期之內咧唔需要覆診嘅病人咧，咁醫管局咧都會按個記錄咧向病人發信咧，就可以帶同信件咧就去打第三針嘅。咁作為病人組織嘅一個代表，你滿唔滿意而家依個安排咧？ 我諗都係即係要用唔同嘅途徑，就盡量便利啲病友去可以打得第三針啦。咁當然就最方便咧，就係如果佢哋喺短時間之內覆診，咁既然都覆診啦，即係問開醫生啦，咁醫生亦都順帶咧就建議鼓勵佢哋去打針啦。甚至乎其實而家喺個別醫院咧都有一啲嘅接種站咧。是可能在登記嗰度啦，俾錢嗰度咧，已經係呼籲呢啲病友咧去接種嘅。咁其實呢、這個就一個比較最方便嘅做法啦，即係唔使走幾轉啦。咁係咯，不過就而家好多時候覆診咧都唔係嗰個相對個期咧都比較長，可能要講緊你幾個月啊、半年啊、大半年先至覆診嘅。咁對於嗰啲短期之內即係未去覆診嘅病友咧，咁如果醫管局係即係透過發信通知咁。就等佢哋可以揸住个信件，再去到即系区里面嘅接种中心去进行第三针嗰个接种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方便嘅做法。不过我哋觉得仲可以再谂下有冇其他途径嘅，譬如话社区里面啊都有唔同嘅单位咧都提供紧呢个接种服务啦。譬如话私家医生，其实如果佢哋系选择第三针都系打科兴咧，其实可以去私家医生嗰度嘅诊所都有得打嘅。 又或者咧，即係全港都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病人組織。咁其實頭先講過嗰幾種嘅類別人士咧，都有佢哋自己本身嘅病人組織嘅。咁如果能夠即係同呢啲病人組織去配合，透過佢哋一啲嘅宣傳呼籲，甚至乎有啲外展接種嘅活動，可以喺病人組織嗰度咧，係即係去有啲嘅接種日咁樣。咁其實呢個亦都會方便得到，亦都鼓勵到一啲病友咧去做第三針嘅接種。 嗯，正是因为呢，即其实有些的病友啦，咁可能他的复诊时间是即几个月之后啦，咁其实那个情况可能就没有话即医生很密切地去看住，咁会不会都期望啊，会不会其实可以短期内有很多即一啲医生可以咨询服务吓，譬如 佢哋未必有家庭医生噶嘛，即系有啲长期病患 者， 系啊，会唔会可以即系都建议或者即系医管局去到提供多一啲嘅医学嘅咨询俾呢啲嘅人士，可能系未复诊之前都有一啲嘅途径去到问一下医生意见，先至决定系咪打第三针咧？ 其實醫管局都話佢哋有類似嘅安排嘅，不過譬如話就係一啲普通科門診，咁其實都可以啦，去做一個疫苗嘅諮詢啦，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知啦，而家要去你預約到普通科門診咧，都未必咁容易啦，打電話都好差，有時候未必打得通。咁所以我諗頭先提過就係話，透過病人組織去做呢啲嘅工作咧，其實可能亦都係一個有效途徑嚟嘅。咁嗰度就可能唔單止淨係靠醫管局嘅醫生啦，因為大家都知佢哋都工作非常之忙碌啦。咁如果譬如有其他嘅私家醫生係可以幫手嘅，或者而家喺區裏面提供緊嗰啲接種中心，好多時候都係一啲私營嘅醫療集團啊、醫療機構佢哋去營運噶嘛，咁咪可以透過佢哋即係再支援一啲病人組織。咁如果佢哋真係搞呢啲外展嘅接種日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順道去提供一啲醫療嘅資訊啦。咁我諗係要透過大家各方面嘅努力一齊去做呢件事咯。 嗯，你頭先提過咧，一啲長期病患者嗰個疫苗猶豫嘅情況都唔算常見嘅。咁但我都想 問，我即係打咗針， 打咗針之後係 啦，或者已經打咗兩針啦，而家講緊打第三針加強針嘛。咁既然佢都克服咗猶豫，或者都覺得需要打嘅，都打咗兩針啦。咁但係第三針咧，可能仲會有啲即係另外啲諗法，譬如話係咪真係有需要打第三針咧？或者第三針會唔會即係佢頭嗰兩針咧，可能會有啲即係反應，會唔會都擔心第三針係個反應會再強烈一啲咧？又或者第三針而家都有專家講嘛，你可以溝針嘅。咁不過咧就溝針各有即係好處或者係有憂慮嘅地方啦，因為有啲嘅副作用會比較大啲嘅，反應會大啲嘅。咁我呢啲都有機會係即係未必係原本打唔打疫苗嗰種猶豫，而係第三針呢一個嘅決定咧，係會有另外一啲嘅憂慮或者有考慮喺裡面嘅。 嗯， 好啊，唔該曬彭洪昌，多謝你。 好，唔該。 係彭洪昌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有聽眾林先生喺度。林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同埋嘉賓。 你好。 我本身係一位70歲嘅長者，我太太都超過65歲噶啦。咁我哋都喺先後咧，就喺上個月中同埋先兩日咧，都打咗呢個政府嘅冬季流感針嘅疫苗噶。我想问咧，如果我哋系本身已经喺六个月之前都已经打咗呢个科兴嘅两针噶啦，先后已经系。咁我想问，如果政府而家推出第三针，咁我哋曾经又打过呢个冬季流感针嘅，需唔需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接受呢个系第三针嘅咧？ 嗯，当然我唔系专家，我冇办法解答到你嘅问题啦。但我睇翻即系上一次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底下嘅科学委员会咧，咁佢哋都讨论过即系流感针同埋新冠疫苗之间嘅间距嘅问题嚟嘅。咁啲专家就维持建议。接种两类嘅疫苗啊，即系流感针同埋新冠针咧，就要相隔14日。不過就係咪真係講緊第三針咧？這個就要再即係睇翻啦。咁所以呢樣嘢可能都要再問一下專家或者醫生嘅意見先可以答到你啦。 可唔可以同我跟進一下咧？ 有機會啊，有機會幫你問下呢個問題啊，多謝你林先生。 好啊，唔該曬，唔該曬。 多謝你。咁都睇翻咧，林志恩啊，即係都睇翻即係而家即係醫管局啦，有個咁嘅措施啦。即係如果嗰個嘅病人係需要嚟到醫管局嘅醫院接受治療嘅。 咁咧就可以順帶咧順路咧就係俾一張嘅醫生證明書俾佢，咁咧佢就可以咧拎住呢張證明書咧就去到第三針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方便佢哋嘅措施啦。不過其實即係病人咧有好多唔同嘅階段啦，即係有啲人可能係仍然係一個唔係咁穩定嘅時間啦，即係接受緊治療啊，以至到即係或者係復診即係間距比較長啊咁。咁究竟係佢哋可以點樣得到呢一啲醫生嘅資訊咧？就頭先啊，彭鴻昌就希望可以有啲病人組織幫下佢哋。 同埋彭鴻昌都提一點幾重要嘅，就係即係我哋針對頭嗰兩針嘅一啲疫苗猶疑嘅問答，或者一啲解難嘅問題咧，其實可能去到第三針咧，啲人又會問另一堆嘅問題。咁所以可能即係醫管局又好或者政府又好，其實可能都要需要針對住第三針嘅一啲所謂叫做 FAQ 啊，即係大家會常見嘅問題咧，都提供一啲嘅解答會比較好。 嗱，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尋日政府喺記者會期間咧都會講到話，而家嗰21間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就會運作至到年底啦。咁預料咧可能出年開始咧呢啲嘅中心嘅數目咧會減至單位數。咁而同時間咧就政府就研究緊咧係咪俾一啲嘅私人醫療機構，譬如診所啊咁，去提供伏必泰疫苗去到接種，因為嚟緊第三針好可能咧就即係多咗人打伏必泰啦。咁會唔會其實私家醫生都有機會可以提供伏必泰疫苗俾公眾去打咧？咁但係嗰個技術問題又係點咧？不如都問問電話旁邊呢位嘅家庭醫生朱偉星醫生先。朱醫生你好。 你好， 系 嗱，就睇翻啲报道啦，专家都讲就系即系处理伏必泰嗰个嘅冷藏同埋稀释技术咧，都已经系咪可以都喺诊所嗰度做得到噶啦？ 做就做到嘅，那个问题就系你想唔想做啫？因为始终成个过程都系复杂嘅吓，因为其实佢虽然而家嗰个温度限制冇咁紧啦，但系因为佢嘅长远储藏都系要系低温嘅，只不过系佢攞出嚟。摆喺个比较低一般嗰个温度里边5日左右，咁所以换句话讲，譬如咁，我哋如果系喺一个私家嚟讲，咁我哋究竟每次问政府攞几多针咧吓，咁咪变咗我攞一次，我系要喺呢5日之内，我一定要用晒嗰啲针咯，系咪吓咁然后如果打唔晒点咧？因为其实曾经有啲时候政府甚至话。有时你如果打唔晒，好似你要负责啊，即系个医生啊吓，甚至嗰个钱要计翻，咁嗰啲就系一个难噶。佢每一支疫苗又唔系每一支俾一个人啊嘛，佢每一支系5个人噶嘛。咁你抽好，你先要攞出嚟抽稀释嘅时候可以抽到5支针。咁你咪差唔多等于你嗰日之内你一定要揾到5个人嚟打咯。咁所以其实系有好多嘅嘢要安排咯，吓、啊，同埋仲有就系、是、再有时其实如果你同你净系打一只好简单嘅，打新冠就系科兴就好简单。如果有啲打科兴，有啲打咩嘅时候，忙中可以有错，咁、那个风险亦都大一啲嘅，啊，咁所以我谂私家医生系咪个个会好乐意去？在这方面参与，我想可能要看，但我相信一些大的机构，私家医院大的中心，他们有譬如有护士啊，有专人啊，有配药师啊那些，那我想他们负起这个机会会大一点。如果是单口医生呢，就可能会未必那么有动机是去接这一样东西。 嗯，咁如果咧有个建议就系话，即系私家诊所就集中打科兴，咁如果政府接种中心就系集中打伏必泰，即系呢个建议你会唔会认为即系比较可取啲？ 唔反对，其实我自己睇政府而家喺度布局紧噶，其实佢咪喺度拱紧医管局嗰啲去开始做呢一样嘢咯吓，咁、啊、就当然佢哋仲可以用埋其实卫生署嗰啲诊所啊，嗰啲相对上佢哋嗰又唔系太忙嘅。武英健康院嗰啲护士啊，佢哋人口多嘛，因为武英健康院一个医生成1.幾个护士噶嘛，正式护士，咁所以呢啲都系佢哋可以考虑嘅地方嚟。 嗯，我见有啲医生咧就关注到，如果要打伏必泰咧吓，因为要稀释啦，咁所以咧嗰、那个空间啊、人手啊，其实都系需求多咗嘅。咁你自己点样去估计？如果要喺你个诊所里面打伏必泰，咁要有几大地方、几多人手咧？ 你差唔多可能要有一间房系我嚟处理呢样嘢，当然 當然你唔會不停打啦，我諗喺私家嚟講嚇，咁你咪變咗即係你做嘅時候，你可能就要空間放出嚟，咁當然嗰間房可以多用途嘅嚇，咁但係變咗，其實你真係要有個人手或者個醫生自己去做，喺你自己嗰間診所嗰啲其他啲醫護人員有冇咁有能力啫嘛，其實嚇，因為呢啲都係要好小心、好仔細嘅。相對皮膚輕嗰啲，你就咁抽支針就咁打落去，喺即時喺病人面前已經可以做得到，係簡單好多嘅嚇。咁所以用嘅時間係大嘅。你譬如打一針伏必泰，你要由準備好去到打，其實你閒閒地講緊五到十分鐘嘅，其實咁嗰度其實。所有嘅時間都係金錢嚟噶嘛，其實。 明白啊，好啊，多謝曬朱偉星醫生啊，多謝你。 好啊，唔該。 朱偉星醫生咧就是一位家庭醫生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喺私家診所打唔打到伏必泰呢樣嘢咧，我都見到其實政府啊專家都討論咗幾個月咧，都未有一個結論。嚟緊會唔會做咧？咁就要繼續留意住啦。好啦，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元朗公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暂时都系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柯。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提一提大家，长沙环道爆水管去美孚方向近兴华街嘅中线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欧元汇价难以上升，亚洲货币主要会随住人民币汇价走势。至于短期有望加息的商品货币，对美元有望上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25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系1,186亿。恒指夜期11月系冇起跌，而家系做25,195点，成交超过1,3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480.8，升11.8；药明生物104.8，跌5.4；美团286元，升9元；阿里巴巴165.6，升5元；比亚迪股份315.6，升22.8；盈富基金25.38，升2.2；中国平安55元，跌7.5；保利协鑫能源2.97，升2.4；建设银行5.25，跌4仙；李宁90.75，升3.45。五大升幅股份：鞍山金控、太阳国际、国贸控股、益和控股、星宇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新百利融资、F8 企业、新海能源、环亚国际医疗股权、中国金融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83，日元114.0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2，人民币6.399，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港金系报16,500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77.57美元，卖出价1,778.3美元。港汇指数101.2，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元朗公园的意外事故，虽然清场一段时间，但现在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在天水围的天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现在近天华路一段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红福村。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下昼嘅6:42，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嗱，林志恩啊，头先我哋5:00到6:00期间咧，有位听众打过上嚟啦，咁就话自己咧早前已经系接种过两剂嘅新冠疫苗噶啦，咁而咧冇几耐之前啊，头先佢讲好似即系一两个礼拜之前啦，就接种咗流感针。咁如果佢要打第三針嘅話，有冇話要相隔幾耐呢？咁呢個問題呢，我哋就唔係專家啦，我哋答唔到啦。所以我哋都特登呢，就係問返係衛生防護中心核下嘅兩個科學委員會嘅專家，分別就係許樹昌教授同埋劉宇龍教授啦。咁佢哋嘅答案都係一致嘅，咁就係都而家建議呢，就係要喺等呢個流感針之後嘅14日先至打呢個新冠疫苗。咁係咪即係第一二三針，即係無論我而家係打緊第一二三針嘅新冠疫苗都好，咁都係呢要同流感針呢相隔14日呢，呢個就係專家而家嘅建議嚟嘅。 好。係 啦。咁而呢就我哋都見到呢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呢咁接受傳媒專訪喎，咁都提及第三針嗰個問題喎，咁見到呢佢就話呢第三針會繼續打科興，又話呢就抗體水平呢就唔係越高越巴閉咁話喎。 咁不過之前呢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嘅召集人劉澤星咧，佢都提出咗一個睇法啦。佢就話咧，其實而家咧掌握嘅數據咧，大多數係根據咧係咪產生抗體咧去決定免疫效果嘅。咁但係都強調啦，即係疫苗保護力咧就唔係淨係睇個抗體水平啦，而係咧需要睇埋個自身 T 細胞嘅免疫組織嘅。咁就唔可以淨係即係所謂根據個抗體咧去決定係咪需要接種第三針咧，就唔係太準確嘅。 係呢、這個都係即係之前有啲專家都講過嘅一個睇法嚟嘅。好啦，咁我哋關於咧就係第三針嘅討論咧嚟到呢度先啦。我哋而家咧就讨论咧系今日咧喺终审法院系发表嘅一个判词。咁呢个判词咧就系就住两宗案件嘅上诉而系作出嘅。咁两宗上诉咧就系、是、就唔系完全系关乎佢哋本身嗰个嘅案情事嘅。咁而系咧系关于一个嘅法律概念，叫做共同犯罪计划嘅原则啊。咁就希望就住呢个嘅法律概念。是不是适用于非法集结和暴动两条罪呢？就是就着这个的概念就上诉去到终审法院的。那源于呢就是这两宗案件呢就是讲一宗呢就是2019年7月28号在中上环的游行里面呢一对的夫妇分别呢就是汤伟雄和杜依兰。连同呢就是一名的16岁少女呢当时就被捕啦，就是被控暴动罪，咁后来咧就被裁定咧系佢哋不成立嘅咁，咁但系咧就当时咧就系有一个嘅关于呢个共同犯罪计划嘅原则啦吓，咁就于是咧就系上诉人咧就系将呢个嘅上诉庭啊吓认为咧共同犯罪原则咧系适用于非法集结或者暴动罪，咁所以咧就今次上诉人咧就就住呢个原则咧就上诉至终审法院。另一个嘅案件咧就系嚟自2016年嘅旺角骚乱啊，咁上诉人咧就叫做卢建文啦，咁佢已经被裁定咧系暴动罪成，系判囚7年噶啦。咁佢就住自己嘅案件咧去到上诉啦，咁但同时咧亦都就住呢个嘅共同犯罪原则咧呢个嘅法律概念咧，同时间咧亦都系上诉至到终审法院嘅。咁今日咧终审法院咧就系作出咗裁决啦，咁就认为咧就算被告人身处现场都好啦。基本形式的共同犯罪计划呢就并不适用于非法集结罪同埋暴动罪啊，林智恩。 是啊。咁我哋如果睇返呢控辩双方嘅理据呢，其实当时点解律政司会争议呢个共同犯罪原则呢，系咪可以涵盖一啲非法集结或者暴动入面我哋所讲可能一啲提供物资嘅人啊，或者一啲所谓叫哨兵嘅角色呢？因为呢律政司就认为呢，如果共同犯罪呢个原则呢系可以涵盖一啲唔系喺现场嘅 即係所謂叫做可能有參與呢個暴動嘅人嘅話咧，咁就可以填補而家咧法例上面空白嘅，因為咧共同犯罪佢本身係一個即係普通法有嘅罪行啦。咁佢認為咧非法集結咧同埋暴動罪都唔應該例外嘅。咁而律政司亦都強調咧，就係即係示威現場嘅流動性好高啊。咁示威者亦都有分工啦。咁呢個原則咧係可以填補個法律上面嘅空白嘅。咁大終審法院嘅首席法官張舉能就質疑啦，就係話咧。而家咧，其實亦都有一啲嘅法律原則咧，係可以涵蓋到頭先我哋所講，即係一啲負責物資啊，或者負責接送嘅人咧嘅情況嘅，咁就一個所謂叫做重返嘅原則啦。咁我哋睇翻咧，頭先阿陸宇光你所講咧，即係高等法院咧上訴庭今年三月嘅時候咧就裁定，即係曾經裁定過共同犯罪呢個原則咧，就適用喺暴動同埋非法集結嗰度。咁亦都列舉咗六種一啲叫伙同犯罪嘅角色啦，即係如我頭先所講一啲家長車啊。又或者搜集物資啊，或者鼓勵宣傳嘅人，咁亦都社會上有啲討論啦，就係話如果咧呢一個原則都適用喺頭先我哋所講嗰六類嘅即係伙同犯罪嘅話咧，咁會唔會咧影響其他案件嘅判決嘅？ 係啊，因為咧其實而家正正就係有幾宗嘅案件咧都涉及呢個嘅法律原則嘅爭議咧，咁所以咧就係未有作出係裁決嘅，咁係等埋呢一宗嘅終審法院嘅案件先至咧係繼續去。佢哋嘅法律程序嘅，咁所以今次嗰个判决咧，对于呢啲嘅案件咧，吓系咪吓即系共同犯罪计划呢个原则系咪适用于非法集结同埋暴动咧，系有一个嘅深远嘅影响喺度。不如咁啦，我哋都请教一位法律界嘅人士，同我哋解读下今次嘅判词究竟讲乜先。嗱，电话旁边咧就有熟悉刑事案件嘅大律师田其锐喺度啊，田其锐你好。 系你好， 亦都比较复杂嘅法律概念啦。不如我哋由从即系基本开始讲起。今次佢哋要争拗嘅呢个共同犯罪计划嘅原则，究竟系乜嘢嚟嘅先？咁我哋之后先讲讲今呢个判词嘅内容。 好啊。終審法院都有解釋到嘅，共同犯罪我哋講緊係兩種形式嚇，一個咧其實就我哋叫基本共同犯罪嘅計劃咁樣原則。咁其實最典型例子係乜咧？就話我哋其實成日話啲人一班人去打人咁樣，咁跟住然後其實都唔知邊個出拳㗎嚇，有啲人出拳，有啲人出腳，或者有啲人根本冇打咁，但係一齊去做件事咁樣啦。咁嘅時候，咁其實當嗰個控方佢其實冇辦法可以講到話到最終邊一個就係打咗嗰一拳嘅時候，咁但係冇理由話喂呢班人其實因為證明唔到邊一個係出咗嗰一拳嘅時候就個個都無罪嚇，咁嘅時候咧，咁就會有一種咁樣嘅共同犯罪基本嘅一個原則，就話其實嗰個實際邊一個作出嗰一拳咧，都唔係最重要嘅，最緊要就係呢一班人佢哋共同一齊去做呢個行為，個個都係主犯。咁呢個就係基本嗰個情況。咁另外咧，再有一種就叫延伸嘅一個情況。嗱，呢個最典型例子就係、通常一班人話，可能話我哋去打個人教訓一下佢啦，諗住即係打幾拳就算噶啦咁樣。咁但係點知咧，其中有人帶咗槍或者帶咗把刀，咁咧就打打下嘅時候咧，就開槍或者用刀就捅死咗佢咁樣啦，捅死咗嗰個受害者。咁到底其他人即係？開槍或者捅嗰個人，咁當然要負上謀殺嘅責任啦，係咪？咁但係其他人需唔需要負上謀殺嘅責任呢？咁樣，咁呢個就係有個延伸嘅共同犯罪原則，就話如果佢哋係可以預期到嗰一個人係會作出啲咁樣嘅更加嚴重嘅罪行嘅範圍嘅行為嘅時候咧，咁佢哋都係要負上呢個謀殺嘅責任嘅。咁呢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共同犯罪原則底下兩種嘅形式，我哋都叫共同犯罪。其實呢個共同犯罪佢就係目的係要解決一啲好似證據上或者一啲情況上嘅一個不確定性，即、就、係、是、證據上，譬如頭先話唔知邊個打嗰一拳㗎咁樣，嗰、那個時候其實我哋冇可能話因為有人唔知邊個真係打嗰一拳嘅時候就話所有人都無罪嘅嚇，即係我哋冇辦法合理毫無合理疑點證明邊個打係咪？咁但係或者情況上就係喂都大家一齊諗住係打人啊，做犯法行為啦。咁但係到最終其實發生咗個更加嚴重嘅事情，係咪就話我、哦、其他人都可以，所有人都冇事嘅啦咁樣咧？咁、所以其實共同犯罪原則就係解決咗一啲咁樣嘅少少未知嘅嘢嚇。 咁不如都请你再讲埋呢，究竟譬如话喺中上环游行，前年嘅中上环游行汤氏夫妇嘅案件入面，上诉庭点解会觉得共同犯罪原则系适用，而今次终审法院又有乜嘢唔同嘅见解呢？ 當時夫婦嗰宗案件，我冇理解錯，佢哋嘅被捕或者佢哋實際控方有嘅證據就係、是、就係佢哋係可能一個所謂非法集結或者暴動嘅現場比較遠嘅地方被拘捕嘅。吓、啊，佢都冇一个咩实质证据证明佢一定当时喺嗰个现场嗰度嘅，吓、啊、咁所以于是乎，控方嗰阵时就邀请吓、啊、原审嘅时候，法庭嗰、那个考虑一个就系呢个共同犯罪原则，因为头先我讲过就话呢个原则就可以补充，好似补充咗证据上呢啲嘅不确定性嘛，即系唔知道一啲证据，咁但系我哋可以用呢个原则咧去补充翻嘅漏洞，咁就可以话令到佢负上同样嘅责任啦，咁样。咁控方嗰阵时就邀请法庭就话，喂，不如用呢个共同犯罪原则，咁就话虽然咧。我哋唔肯定佢一定系咪现场，但系咧佢就算佢唔喺现场咧，我哋根据呢扎装束啊或者佢嘅情况咧，都可以作出推论，就系话佢咧就系、是、共同犯罪原则底下系都系有参与呢个暴动。咁、但系当时原审法官同埋当然辩方咧就话佢根本唔吓，而家冇证据话佢喺现场，你冇得话佢喺现场嘅时候，已经系冇办法用共同犯罪原则，应该话唔好意思。应该话非法集结同嗰个暴动本身嘅罪行性质系必须要喺个现场，因为讲其中一个嗰个法律条文嘅字眼叫参与，有咗参与呢个字咧，意思即系话佢一定喺现场参与先至系犯呢个法嘅。如果佢唔喺现场嘅话咧，根本冇可能犯呢个法。咁就算你用共同原则咧，都冇可能到佢需要负上呢个责任。咁但系而家终审法院到应该咁讲上诉庭嘅时候咧。就當然就推翻原審法官個睇法啦嚇，咁、就認為咧，其實應該用共同原則呢個方式咧，去補充一啲漏洞，因為咧，如果唔係咧，就會頭先你哋講嘅例子啊，咩家長車又好啊，又或者嗰啲幕後主腦啊，咁就可能有機會逃脱啦，咁樣即係唔需要負上責任啦。咁但係終審法院咧，佢嘅講法就係話，其實佢都係翻去最基本步，就係話嗰個法律條文嘅分析。我哋系可以见到参与嘅系一个重呢、這个咁嘅元素系一个重要元素嘅，咁而参与呢个无论点去一个比较宽松嘅演绎，都必须要喺现场嗰度吓咁去参与，先至会符合到呢个咁样嘅控罪元素。咁于是乎咧，终审法院就话，其实根本如果唔系现场嘅话咧，系冇可能吓系犯呢个非法集结或者暴动嘅罪行嘅。咁所以如果你话用共同犯罪原则去衍生就话可以就算佢唔系现场咧，咁呢个一定系会系错嘅。咁但系终审法院就对于控方嘅讲法就话，喂，咁会唔会有好多漏洞啊？咁嗰啲咩幕后主脑嗰啲点算啊？咁样终审法院都逐一讲咗个例相关刑责，即系利用嗰个重返原则吓、啊。重返原则即系咩咧？即系话如果一个人犯一个 重犯，即系从旁协助犯罪吓嘅意思系 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啦吓、啊。当然有时我哋叫幕后主脑嗰啲唔系从旁噶嘛，系咪？即系从旁都仲喺隔篱啊嘛，系咪？咁但系幕后主脑可能摇佢啊，咁样又或者提供啲资金去协助啊，又或者大家所讲话车人走嗰啲，佢都未必系翻去现场，佢可能远啲地方车人走啦咁呢啲其实各自都可以有相应嘅，不论系重返原则嘅去告佢啦，又或者如果平时头先话提供嗰个逃走嗰啲车辆咧。本身個刑事訴訟罪行條例咧，都係會有一啲法則咧去規範嘅。咁所以其實終審法院話，其實整個就算唔將呢個共同犯罪原則去納入呢、這個非法集結或者暴動嘅一個話成分裏面咧，其實都唔會有呢個所謂嘅罪責嘅缺口。令到有些人就可以不需要負上刑責咁樣咯。 嗱，我睇翻一啲案例咧，其實呢一個共同犯罪咧，本身係來自一宗嘅謀殺案噶嘛。咁呢個回歸之前嘅一個案例啦。咁簡單嚟講，嗰單案就係一個謀殺案咧。咁入邊有一啲同黨，其實佢冇係親手殺人嘅。咁但係即係控方咧都認為嗰啲同黨咧都因為呢個共同犯罪原則係可以被控謀殺罪。我想問一下咧，其實除咗係你頭先所講啦，其中一個可以入到罪係佢喺在場之外咧，犯罪意圖咧係唔係共同犯罪原則嘅一個即係入罪嘅條件嚟？ 呢、這個就頭先有我講咗話有兩種共同犯罪啊嘛，係咪？一種就係基本嘅，一種叫延伸啦，好冇？ 基本嗰個其實一個最簡單，頭先我講到，即係你打人，其實你嗰個意圖嚟講，你都係打人噶啦，係咪都係咪？咁但係嗰個延伸嗰度咧，呢、這個正正就係嗰、那個呢、這個共同原則複雜個地方。 嗯、 你諗下頭先嗰個例子就係嗰班人係諗住去打人嘅啫嘛，即、 嗯、 係、啊、或者可能即係教訓佢一餐啦咁樣。咁但係問題係，如果要講謀殺嗰個犯罪意圖咧，係要真係你想殺佢。或者咧，你係想對佢身體造成一個嚴重傷害，咁樣。咁、 嗯、 其實好多呢啲，譬如頭先講同黨啊，佢未必係真係諗住咁樣，諗住打佢幾拳就算嘅啦嘛，可能。但係當如果其中一個人佢係帶咗把刀、帶咗把槍嚇，咁、啊、而其他人有見住佢帶嘅，明知佢會帶埋去㗎啦，咁樣嚇、啊、都繼續同佢去做呢個行為嘅話咧，咁呢個時候就係你當我哋呢個普通法成扎嗰個法律原則建立多年建立咗出嚟嘅話，就係因為基於呢種延伸嘅共同犯罪原則咧，都係需要去附上同樣就係謀殺嘅原則。所以嘅感覺就係話，好似一個比較輕微嘅犯罪原則，但係咧到最終咧，你係要附上一個更加嚴重罪行嘅一個責任。 嗯，田繼陽，我都想問翻一個即係可能嘅即係簡單直白嘅問題啦，即係呢個終審法院嘅判詞對。這個暴動罪或者非法集結來講有什麼的深遠的意義呢？因為我見到呢終審法院的判詞就是說參與是非法集結或者暴動呢至關重要的元素，而呢就並不是呢這個共同犯罪計劃的元素，所以是不是唯有證明到那個人是有參與非法集結或者暴動才可以入罪，譬如他在現場他沒有證據顯示他參與就無法入罪，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我谂嗰、那个即系表面上吓系讲咗话参与系最重要嘅元素，咁但系咧始终都系翻翻去我哋要讲翻嗰个证据吓、啊，即系如果系话就算终审法院佢喺呢个案呢宗案件里边嘅讲法都系话，当然如果系纯粹净系在喺现场，我哋叫 mere presence 啊，真系净系纯粹现场，冇任何其他证据你有参与嘅话咧。咁應該都唔係犯法，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都有講啲案例嚇，嗰啲案例都會話喂，其實如果你本身嗰啲裝束已經係同嗰啲犯法分子係一樣啦，咁講嚇，帶埋嗰啲標籤啊、標記啊嚇，或者呢啲行為都睇到有嗰啲一致性嘅時候嚇，咁呢個其實從呢啲咁嘅行為或者呢啲咁樣嘅標籤，甚至你身上帶住嗰啲器具，係唔係都可以？作出一個推論，就係其實你係參與其中咧咁樣。咁呢個就係嗰、那個唔係話你唔淨係喺現場冇其他嘢就告唔到啦咁樣。仍然可能需要有啲實質性證據嘅考慮咯。 明白，即係參與都仍然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到嘅嚇。 係啦，即係唔係就話你真係要做嗰個動作。即系譬如掉嘢啊，或者去吓去袭击人、啊。 时间关系啊，同田奇宇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吓。咁啊，田奇宇系一位大律师嚟噶。 年底取得员工证明书，冯庆淑仪喺董事局会议表示，开幕展览同多媒体节目嘅制作工作预计明年四月完成，以赶及明年五月故宫博物院文物运抵本港前完工，以进行。布展工作。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并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敦促欧方纠正错误，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否则将有损中欧关系。蔡英文上週會見歐洲議會代表團時表示，相信台灣和歐盟在各領域一定會持續深化夥伴關係。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晚間漸轉多雲，聽朝有一兩陣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上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博康村。重复一次啦，就系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博康村。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咗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咧车龙都几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新华十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嘅狮隧啦，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挤塞的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凤舞街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龙翔道游乐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和斜村那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上月都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榄口村对开。提一提你，长沙环元州街有水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住长发街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请你留意了。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的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和冠心病，吃东西的时候记得要少盐少酱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学年指定自资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240元或者77,04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在电视台打滚了40多年，很开心能够认识到一班曾经一起走过的艺人朋友。今次又有机会制作第二辑的《一起走过》，我当然会打开我的电话簿，再次碌卡邀请一班圈中的朋友上来细说他们的娱乐圈的起点。11月6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和宝佩瑜一起走过。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西班牙， 请嚟旅游自由人 Joyce 分享之前导游迷人度假胜地安达鲁西亚， 嗰度就系弗罗明戈舞 Flamingo 嘅发源地啦。 更会分享导游西班牙艺术集中地塞维亚， 更会介绍西班牙根据复活节而定嘅圣周节庆，当然唔少得分享西班牙美食啦。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Oh yeah！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时间就嚟到晚上嘅7:10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啦。呢一次咧，想同大家傾下的士保險啊。咁啊，要揸的士咧，就必須要買車保啦。咁而家咧，就市面上咧就有8間嘅保險公司咧，就承接的士嘅保險業務嘅。咁但系咧，就相信有留意嘅朋友都知道啦。近年嗰個嘅的士嘅保險咧，係加咗唔少價嘅。咁有啲的士業界就話咧，係呢個保險公司咧 近三年内咧就系提出加价咧就超过三成啊咁。咁而近排咧都有一间嘅保险公司咧都承接唔少嘅啲的士保险噶，咁就系泰加保险。咁近日咧就通知的士业界咧佢哋就唔再承接新单啦，都令到有啲嘅的士业界咧都几头痕咯。咁啊嚟紧啲新车或者换车咁点算咧？ 系啊，如果我哋睇翻啲数字嘅话咧，而家全港都大概有1.8万部的士啦。咁泰加咧喺嗰个市场占有率都非常之高嘅，即系差唔多有60%咁多啦。咁、嗯、啊，而咧你头先提到啦，就系话其实而家有8间公司系愿意承保的士嘅保险啦。但系其实咧，愿意承担汽车保险其实有80几间保险公司。咁即系话咧，市面上唔系咁多服务供应商咧系愿意承保的士嘅保险。咁亦都有一啲讲法咧，就系同两个原因有关啦。一咧就系嗰个的士嘅索偿额。嗱，如果我哋睇翻啲数字啦，香港保险业联会咧今年6月咧就向个立法会提交一啲文件资料啦，就话的士个索偿额咧近年咧就持续上升嘅。咁另外咧就系、是、根据运输署嘅数字咧，2017到2019年间咧的士相关交通意外咧都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咁但系当然去到今年咧就回落去到3857宗啦。咁亦即系话嗰个索偿额咧同埋嗰个的士引致嘅啲交通意外咧，就令到可能有一啲保险公司就却步啦。咁正正因为可能嗰个服务提供者嗰个数字系有限啦，就出现头先陆宇光你所讲啦，即系有啲传媒亦都报道咗咧，的士保费咧就年年加价嘅情况。 咁睇翻今次泰加保险嗰个嘅决定啦，咁有啲传媒都翻查翻佢哋嘅中期报告啦，咁、都发觉咧，嗱的士保费嘅收入咧就占佢哋嘅总收入系47%左右，咁而的士嘅赔付率咧就65%，咁啊旧年同期咧嘅泰加保险嘅的士嘅赔付率啊。就102%啊，咁即系话你已经赔突咗，而前年2019年的士保险嘅赔付率更加系151%啊，咁即系话咧，其实系都保险公司可能都喺的士嘅保费嘅业务上面咧都赔突唔少、啊，咁所以会唔会喺即系考虑过嗰个嘅盈利嘅问题嘅时候，咁系作出呢、這个停收新单嘅决定咧？咁、不如都问一下啲的士业界啦，咁啊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你都系一啲的士业界嘅朋友嚟嘅，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今次譬如有保险公司停收新单，对你会唔会有影响呢？咁好啦，呢个时候都电话旁边请嚟一位的士业界嘅人士，就系、是、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兼主席吴坤成啊，吴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今次泰加停收新单咧，你觉得对业界个影响系有几大啊？ 影响我相信非常之巨大啦！你啲声称呢个龙头嘅保险公司咧，佢嗰个承保额系市场嘅主要承保嘅公司，佢起码占市场超过60%嘅保单啦。咁突然之间佢12月28日话停做新单咧，就令到我哋市场其实我哋每个月咧，其实每个月都有不停有一定数额嘅保单要续保嘅，里边有部分单可能系不予续保嘅。需要轉去其他保險公司單呢，以前佢承保量比較大，咁而家突然之間唔做啦。第二，好多新車每個月呢，留意喺運輸署嘅資料呢，有2-300部新車呢涉及買賣啊、更換啊、換新車呢，佢出新嘅保單㗎嘛，係咪？咁突然之間冇保險公司肯承保嘅時候，佢哋全部就即係啲車係擱置曬喺度啦，咁造成混亂啊，大家都造成一種比較即係影響嚟產生個漣漪效應，我驚呢份保單咪嚟緊係冇人肯受咧，咁我情況近來都喺啲海行業喺發酵緊咯。 系嗱，而家即系市面上，头先我哋都讲啦，有保监局就话有8间公司咧就可以承接呢个的士保险嘅，咁会唔会可以揾到其他保险公司承保咧？ 嗱，我想同各位听众同埋个传媒讲咧，其实8间保险公司咧，其实主体咧得2间比较做得比较多啫，就头先龙头呢一间之外咧，另外有一间咧都正牌第二嘅。咁有剩嗰6间咧，其实佢只系每间公司做嘅单，可能都系1000、1200份单咧，佢只系做续保嘅啫，佢唔做外来嘅新单嘅，系嘛？咁喺2个月前咧，第二大嘅保险公司咧，佢已经做对自己嘅续保单咧，就不予续保咧，就将啲单拒之门外咧，而有大部分都俾呢间龙头嘅保险公司咧都承保咗。但突然之间做咗呢2个月之后咧，佢对而家所有嘅新单咧，讲明佢就唔做啦，系嘛？ 同埋專哥嚟嘅所謂大家唔做嘅新單，佢哋亦都唔會做啦。咁變咗呢就係我聲稱應該咁認為可能叫孤兒單嚇。啲孤兒單嘅數目其實有幾多咧？嚇，同埋你要明白每個月續保嘅單，因為你有18,163部車咧，其實平均每個月都有一定數量嘅單咧。是因應佢係旺淡季嘅時候，或者出車率嘅時候，令到每個月可能有千人份單會到期。咁呢啲單裏面有幾多係冇人肯做嘅單，係需要新嘅公司嘅接去承接嘅咧？新車嘅數量裏面嗰200-300車嚟緊每個月點嘅情況點發展咧？我諗政府呢方面同埋所謂有關部門同保險公司咧，都要即係盡快去處理好佢，係嘛？因為嗱，而家10月28號出現嘅問題，突然之間。今日講完之後話唔做，突然之間話唔做，產生嗰個震撼力咧，影響行業嘅運作係好大。咁如果嚟緊，喂11月尾、12月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大家都唔知，係嘛？所以我哋希望政府有關方面同保公司咧，盡快就即係到期嘅保單出現啲問題咧，要盡快去處理，即係業界會盡量知道佢自己嘅情況，嚟緊點去應對咯，好嘛？ 嗯。嗱，你提到咧，有8間保險公司入邊咧，其實主要都係2間去承保而家的士嘅保險啦。我想問一下咧，嗰個服務提供者嗰個數目咁少嘅原因咧，你認為係乜嘢咧？ 嗱，因為咧10多年前太即係我哋嘅星際保結咗之後咧，保費不停咁上升咧，我哋業界都係叫苦連天。咁就好多情況，你保險公司成日所講求，頭先你主持所睇嘅數字賠付率高啊。即係所謂嘅人身受傷啊、濫擊濫賠情況咁嚴重咧，其實我不停向即係我哋所屬嘅立法會議員啊、政府部門投訴咧，其實跟進到咁耐咧，大家對嗰個所謂即係包暗訴訟、濫擊濫賠同埋部門之間嗰啲所謂即係嗰個人身受傷啊，同埋嗰個律師費咁嚴重，令到本公司損失咁巨大咧，我哋都有關注到啲問題。但係個問題所在係有人去呃緊呢種嘅保險金，喂，我哋業界裏面嘅營運者有，喂，我哋難聽有人呃錢，我哋去負差喎咁。咁政府係咪應該要就呢方面要盡快同保險公司同業界睇下點處理好佢咧？10多年嘅啦已經，係嘛？ 嗯，即係你意思係個根源係喺呢個有人去呃保險嘅問題嚇。不如都咁樣啦，我哋都再次問問聽眾啦嚇。咁啊，各位聽眾有冇一啲係做緊的士業界嘅朋友咧，聽緊呢個節目咧？咁而家講緊有一個龍頭嘅保險公司唔再做的士保險嘅新單啦。咁啊，對大家有冇影響咧？又或者大家近年啊嗰個保費加幅啊，又點樣去令你又對你有咩影響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吳匡成係啦，就頭先係咪即係話有人呃保險令到？即係保險公司就係再即係風險增加，就係加保費同埋唔再續保咁嘅意思啊？ 係因為我哋每次投訴嘅時候，保險公司佢裏邊都聲稱佢哋嘅保費裏邊大部分依附係俾咩咧？人身索償，同所謂嘅包攬訴訟裏邊律師費啊之類咧，個情況賠付巨大，而對第三者嘅財務嗰個所謂賠償個佔比其實好細嘅啫。咁你知道近呢？幾個月咧，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裏邊咧，就保險事宜咧，其實業界同保聯啊，同相關政府部門都一路傾咗好多解決方案出嚟。正正就頭先你見有啲保費同埋個賠付率個情況開始係理順翻少少。咁我哋覺得個情況可能又可以即係可以改善啦。咁政府話或者相關部門都肯坐低嚟傾啊咁。咁突然之間，我哋諗嘅方法點解決而情況可能有啲曙光嘅時候，突然之間呢間龍頭保險公司就話：，佢唔做啲新單啊咁。因為頭先我講咗啦，始終每個月都有續保嘅單，裏面好多單係冇人肯承接嘅轉名嘅許保單，甚至乎新車嘅單咧，呢個數量唔會少。咁如果你唔長此咁落去咧，即係就呢個問題裏面去坐低傾清楚，陸續每個月12月、1月或者嚟緊啲單係點處理咧？始终个问题会继续炸弹咁，随时会有爆发。好似呢、这个即系上个月28号嘅事件又发生嘅时候咧，我谂成个行业里边个经营嗰个困难程度咧，头先我讲呢部分嘢之余咧，其实啲保费已经占我哋营运成本里边超过60%以上嘅。咁而家个环境亦都你知疫情有关系啦，生意又唔好，经营者里边面对咁大压力系嘛？咁仲要喺保费呢方面，成日发觉系惊加价啊！保費倍增，甚至乎拒保添，咁你話營運者咪完全係 即係做起上嚟係完全係覺得係好消極咧，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呢個時間係唔應該再係即係一橛橛去處理，應該係整體去睇件事點樣處理啦。已經，如果唔係陸續到期嘅單點乜情況咧，咁應該讓市場啲所謂營運者佢自得悉佢自己嚟緊嗰啲單係如何處理，我諗會做起上嚟會好啲咯，係嘛？ 嗯，我想問一下的士業界有冇聯絡過保監局同埋泰加保險咧，同埋你希望咧即係保監局可以點樣去介入處理？ 當然有啦，不停去詢問，不停去查察啦。而議員啊，甚至乎政府部門，我哋都有跟進過嘅。但我哋覺得而家最主要就係話，你唔好令到嗱，其實的士本身18163部車就固定咗噶啦，已經每部架車買嘅保險，因為政府法例規定就係營運者一定買有第三者保險。你冇保，你唔落保險，你架車唔可以營運，唔可以營運，你做唔到生意，做唔到生意點去？佢公車會或者點營運呢？係嘛？唔通擺曬喺度咩？啱唔啱啊？而你陸續18000部車每個月都有車會到期嘅時候，我希望而家相關嘅政府部門，無論你係運輸局、運輸署、你保監局，甚至揾呢個保險公司，係真係就咗陸續到期嘅單咧，係真係清晰睇有幾多裏邊啲單係屬於係冇人肯即係接嘅孤兒單，因為而家你知道第二大嘅保險公司咧，佢有前兩個月已經好多單佢唔肯接嘅啦，已經。咁呢啲單陸續到期，究竟邊個係承受佢咧？啲新車每個月個數量講緊幾百部車，又將來出唔出到單咧？係嘛？嚟緊你見到嘅日子裏邊，大家係咪日日都喺度彷徨之中，驚自己份單係冇人肯受咧？咁所以我希望就係政府相關部門同保險公司盡快就往後嘅到期嘅單咧，如何處理，你作出跟進咯。 嗯，其实咧，你头先都讲到话有好多一啲现行嘅保单，咁就保险公司唔再续啦。你掌唔掌握个情况啊？同埋有冇知道点解系会咁样咧？ 嗱，因为咁样嘅，第二大保险公司咧，因为当其时咧，当然佢哋各执一词啦。有人就话保监话佢嘅赔付率啊，各方面咧要需要注资啊，或者甚至乎各方面嘅理由，我哋其实都系听翻嚟嘅啫。咁如果因為咁嘅情況令到佢哋有啲單唔可以成咁多嘅時候，咁你本身能夠做緊嘅單係份單，可能有1000份單唔能夠做嘅，咁你出面要有市場要承接翻佢噶嘛？頭先我講咗啦，八間裏面除咗呢兩間之外，嗰六間都唔係點做嘅，咁係咪應該保監或者政府部門或者相關政府嘅政策局？喂，咁你呢其他保險公司係咪我要幫手要做翻啲咧？係咪先？咁如果你突然之間始終啲萬八份單係啲八間公司做嘅，咁嗰六間唔做，多咗兩間做，始終有一日，好似而家情況出現咗啦。龍頭保險公司話佢唔做嗰啲嚟緊嘅，即係外來嘅單，成個行業根本就出現咗一個即係逐漸啲講啦嚇，根本窒礙咗同嚇親佢成個行業。究竟個個都驚啲單冇人做，同埋驚啲價即係保險嗰個價格咧飛升係嘛？咁有時頭先講咗啦。个责任谁属咧？个源头喺边度咧？系咪政府部门系咪仲系各自为政？每个部门都系自己做自己嘢？系咪源头方面喺边方面系？究竟喂而家啲滥 cam 滥赔，而苏医所讲咁严重，咁政府部门系咪应该系要跟进咧？系嘛？咁业界里边同政府开咁多次会，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里边都作出咁多相应措施去处理嘅时候，咁我哋觉得有多少希望突然之间？爆出呢单事件，我哋觉得非常之即系好诧异，咁所以我希望即系保监或者相关保险公司同政府部门尽快作出回应啦，系嘛？ 嗱，你讲到咧，有一啲系应该要从源头处理问题啦，譬如一啲包揽诉讼嘅问题。咁另外其实仲有两个源头，我认为都重要嘅，就系嗰个索偿额同埋嗰个交通意外嘅数字啊。咁我想问一下咧，就住呢两个问题咧，你对于喺个源头上面吓去减低嗰个索偿额啊，同埋减低个交通意外上面有啲咩建议啊？ 我觉得咧，啲所谓嘅源头嘅问题咧，当然咧，保险公司啊、政府部门、业界咧，每人有自己嘅份额需要处理嘅。而倾都倾咗咁耐啦，已经。咁我成日喺唔同会议里边都作出一种同政府部门作出质询，就话究竟而家嘅巴林水灾里面咁严重里边嘅源头边度咧？系咪嗰啲滥 cam 滥赔里边嗰个不能过失相互助基金里边发放嘅所谓车手奖系摆烂咗，让啲人容易去攞呢啲钱？令到佢哋個個咧 就攞呢啲咁嘅包税上嘅錢，而個個唔肯開工，而佢哋本身攞啲錢裏面，即係我哋叫攞二獎、攞車手獎咧，就從而有啲所謂非，即係嗰啲叫做我哋叫做嗰啲叫做律師嚇，嗰啲不當律師咧，去有勢佢哋作出一種所謂巨額索償，係令到本公司賠付方面咧作出損失咧，呢啲公説公咧，婆説婆，即係。兩個講嚟講去都一個話做生意蝕本，每公司不停咁加價啊！咁呢啲情況裏邊呃呢保費，其實個源頭係咪政府把關不足咧？係咪係攬俾嗰啲所謂駕駛啊，或者呢個所謂小福利處裏邊發放啲咁嘅車手獎，係即係反攬得滯，令到亦都俾好多所謂即係我哋叫做師爺啊，或者不正當律師去有勢啲人去做包攬訴訟咧。 OK， 啲整體嘅問題係應該坐低各部門咧，就唔好各有各推搪啦。 嗯， 係處理好個連鎖關係咧，讓成件事能夠一路長遠去得到解決咯，係嘛 ？OK， 好啊，唔該曬吳坤成啊，多謝你。系，多谢你吓。吴坤成咧就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兼主席嚟噶，咁啊都不如问下听众啦。咁啊，听完阿吴坤成所讲啦，咁其实大家又点样睇今次呢个嘅有保险公司停收呢个嘅的士嘅新单咧吓？咁啊，即系佢哋如果系有一间嘅公司唔续约，咁佢嚟到咧就呢间公司咧就唔再收佢哋张单啦。咁点睇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有张先生喺度。张生你好， 你好啊， 请讲啊。 我早十年前嘅都，我都系的士司机嚟嘅。我早十年前咧，我都试过一单交通意外咧，系啱啱好掂住嘅啫，即系连花都冇花，粒都冇粒嘅。警察嚟到咧，都唔知边个位系撞过嚟嘅。咁咧，嗰、那个另外一个司机咧就话头痛、颈痛、腰痛。咁咧，佢咧就揾啲包攬訴訟嗰啲咧，幫佢搞 cam 咗我哋40多万嘅。咁同埋咧，佢哋咧係教曬佢哋咧點樣做啊？幾時睇醫生啊？幾時啊？即係幾時 cam 呢樣 cam 嗰樣啊？咩都教曬佢哋要點做嘅。佢哋嗰啲包攬訴訟咧，全部都喺曬社署門口咧。你一出去佢就問你啦，要唔要幫手啊？咁樣。咁有啲司機啊，有時啊冇所謂啦，俾你搞下咯，冇所謂嘅，還掂都係咩嘅，係咪先？ 嗯，你點肯定佢哋嗰個做法真係包攬訴訟咧？或者有冇試過去點樣去跟進呢件事咧？ 因為我都係揸的士嘅，有陣時都成日都有意外嘅。咁啊，我哋去睇去咗社署 cam 嗰時咧，咁啊開唔到工，咁咪走去攞啲所謂嘅車手獎啦，即係開唔到工。咁咧，你一出門口咧，佢就會問你噶啦，要唔要幫手啊？我哋都搞得掂噶喎，咁樣講，但佢又唔會講到明你點樣教你點做嘅，除非你俾份嘢佢睇咧，即係嗰份係口供紙啊，咩都俾曬佢咧，佢就同你搞噶啦。 嗯，明白。好啊，多謝曬張先生嘅電話嚇，咁都係提出啊，可能係咪一啲有啲包攬訴訟嘅情況出現，咁令到即係多咗人去到向保險公司索償，咁令至到保險公司個成本風險亦都係上升，咁以致呢啲咁多嘅現象出現咧。咁嗱，睇翻咧就係舊年咧，其實都有一啲議員就問到呢啲問題啦嚇。咁其實政府個答案就係話，2015至2019年第三季期間咧，有兩宗嘅涉及包攬訴訟嘅案件，一共有7人被檢控，咁當中咧就冇人被定罪嘅。咁係咪真係講到即係業界咁普遍咧？咁如果真係普遍嘅時候，有冇人可以發覺到或者係去舉報佢哋咧？咁 咁另一樣咧就係關於而家咧保險業監管局咧佢嘅回應咧就係、是、市場上因為我哋頭先所提啦，有8间保險公司咧會承接的士業務嘅，咁佢暫時都唔會評論咧個別公司咧嘅運作策略，咁佢淨係就話咧保險公司咧必須要以商業原則啦作出核保嘅決定啦，同埋釐定保費，咁佢主要嘅考慮因素咧就包括交通意外發生率啦、嚴重性同埋過往嘅索償記錄嘅，咁似乎咧保監局就未有一個好積極嘅介入啦。 好，听听7点半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终审法院就暴动罪的定义作出裁决，裁定共同犯罪计划不适用于非法集结罪和暴动罪，单纯身处发生非法集结或暴动的现场并不招致任何刑事法律责任，但推动、鼓励或促进非法集结或暴动的行为，不论被告是否身处现场，都可以按重犯罪行和不完整罪行被定罪。另外，法庭亦裁定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要求参与非法集结罪或暴动罪人士必须有额外共同目的。至于2016年旺角暴动案被告卢建文的上诉就被驳回，法庭指出卢建文的确有在暴动现场积极参与暴动行为，持续几小时，因此一致驳回他的上诉。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专家前日举行视像交流会议，就特区政府在9月26日第一次两地对接会议后向内地提交的回馈意见和资料作进一步讨论和说明。特区政府发言人说，今次视像交流具建设性，正朝着通关的目的而行，并对推进尽快举行第二次两地对接会议有正面作用。政府发言人说，会继续以清零为目标，创造有利条件，力争尽快逐步有序恢复与内地通关，并会确保通关不会对内地疫情防控带来额外风险。发言人又说，特区政府对中央政府支持和关心香港特区防疫抗疫工作表示感谢。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参与的研究发现，早前接种两剂科兴新冠疫苗抗体水平偏低人士，接种伏必泰加强剂的免疫水平明显较接种科兴加强剂的高，伏必泰作为加强剂明显较好。研究团队早前为接种两剂科兴疫苗抗体水平偏低的80名34至73岁人士接种第三剂疫苗，他们一半接种伏必泰一半接种科兴，在接种一个月后接种伏必泰加强剂的人士，他们的中和抗体平均对原始病毒但达96.83%，对 Delta 变种病毒达95.33%。接种科兴加强剂的人士，中和抗体平均对原始病毒是57.75%，对 Delta 变种病毒是48.87%。研究团队表示，数据反映科兴和伏必泰加强剂都是安全，有可接受的轻微负面影响。新一波新型肺炎疫情肆虐欧洲，德国新增33,949宗确诊个案，再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各地方政府的卫生部长将召开一连两日会议，商讨防疫对策。德国目前只有6.7%的60岁以上人士接种了疫苗加强剂。看守内阁总理默克尔的参谋长表示，各地政府都要加快有关接种流程。另外，匈牙利新增6268宗确诊，总理欧尔班促请民众尽快打针。捷克要求餐厅顾客出示疫苗接种或者病毒检测阴性证明。疫情较严重地区的学校再次要求学生接受检测。除了捷克，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波兰都收紧戴口罩规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上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隔田村慢線的壞車已經拖走了，車龍的大消散，現在龍尾去到沙田路近威爾斯親王醫院。咁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較早前近隔田村的慢線有壞車，壞車雖然拖走了，現在龍尾都接近威爾斯親王醫院。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線到灣仔就比較車多，車龍排到去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在康莊道橋面。另外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車龍排到油站對開，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龍尾在龍翔道橋面，將軍澳隧道九龍入跑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凤舞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竹园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天水围的天影路因为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禁止左转平下路，港铁巴士 K76 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公布打第三针的一些优先组别，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第三针特别优先群组咧，拣打伏必泰或者系科兴咧，可以有自由选择，大家不需要担心想打某一只疫苗咧系会唔够。现时我哋同药厂嘅联系啊，嗰、那个供应啊，都系可以足够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迪斯。 想知 Acapella 无伴奏合唱有咩音乐类型，而佢哋嘅起源又喺边？仲想学埋 Beatbox？ 听与你 Acapella 啦。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与你 Acapella。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来到晚上的7:38啦，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呢，想同大家倾下鉛水的問題、又出現鉛水的問題了。昨日呢，就政府就說呢，在這個水質監測優化計劃之下呢，水務署呢就在這個上個禮拜呢，就從這個15個用戶水龍頭裡面抽取食水的樣本進行檢測啦。咁就其中在一個灣仔的私人非住宅處所攞到的水樣本咧，發現鉛含量就超出香港食水標準。今次亦都係咧2017年呢個嘅計劃咧實施優化監測計劃以嚟咧第一次發現咧有水樣本咧係超出咗香港嘅食水標準嘅一個個案嚟噶。咁根據報道咧，咁政府就公布咧兩個食水樣本咧含鉛量先後咧就錄得每公升12微克同埋17微克，咁啊分別超出咧本港食水最高含鉛標準。個含鉛標準咧就係每公升10微克啊。咁即係話咧，今次呢個嘅地方攞到嘅水樣本咧，分別係高出咗標準咧就係20%至70%啊。林志恩， 咁可能講開鉛水咧， 可能很多人都会联想到2015年有一些公共屋邨发现了有鉛水的问题，但当然今次事件的规模和成因就跟2015年那次很不同，因为今次的事件的地点是一个私人非住宅处所里面发现铅含量超标，但当然现在我们不知道那个涉事大厦其实是哪一栋大厦来的， 没公布，没公布确实那个大厦地址， 是的，因为水务署就补充了一个讲法，就是因为刚才刘月光你所说这栋大厦是参加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它是属于一个非强制性的参与性质的，而参与其中一个的条件就是它会尊重参与计划处所有关人士的私隐的，所以除非呢就是说获得有关人士同意，譬如就是业主占用人或者注册用户等等同意，否则水务署就不会主动去公布这个参与计划的大厦的身份的。咁我睇翻咧，灣仔區議會嘅主席黃宏泰咧，都有引述過水務署嘅一啲講法啦，就係因為咧，涉事大廈入邊，雖然我哋唔知咧係邊一棟啦，咁但係咧，佢有一間食肆咧，個水源咧就同嗰個鉛水含量超標嘅水源咧就分開咗嘅。咁似乎暫時嚟講咧，就係個情況受控啦，亦都大廈咧係採取咗一啲補救嘅措施嘅。 不過咧，就始終啦，今次水務署冇公開到呢個嘅驗出鉛水超標嚇嘅一個地址啦，咁都令到咧有啲市民都唔知道，即係究竟自己有冇呢個嘅風險啊嚇。咁其實咧，即係雖然話要尊重翻嗰度嘅處所嘅有關人士嘅私隱啦，或者得到嗰個地方嘅人士嘅同意啊，先至會公開個地址啦。咁但係始終冇嗰個地址嘅話咧，就大家唔知道咧，就係會唔會係自己用緊嘅食水，即係譬如你灣仔區嘅。你亦都係一個嘅非住宅處所嘅，咁究竟自己嗰個嘅水龍頭係咪就係驗到咧？咁就大家唔知道，或者即係其他公眾人士就唔知道咧，係邊個地方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啦？嗱，睇翻咧今次驗出有食水含鉛量超標嘅呢個計劃咧，就叫做水質監測優化計劃啦。咁其實2017年12月咧就開始咧就擴展咧去到一啲用戶水龍頭咧，都係透過呢個優化嘅監測計劃咧，就係去到檢測食水嘅標準。咁税务署咧就话会呢个根据呢个计划咧，就喺随机抽中处所里面嘅用户水龙头收集食水样本，咁就验咧就系呢个嘅内部供水系统所可能出现嘅六种金属啊，咁包括咧就系除咗头先我哋讲嘅铅之外咧，仲有铜啊等等吓六项嘅金属啦，咁呢个嘅邀请嘅处所嘅人士咧，佢哋参加呢个嘅监测计划咧，就并非呢个强制性嘅吓，咁亦都系鼓励啦，就系发信邀请嘅人士咧，可以参与咧呢个嘅计划嘅咁吓。咁究竟啊，即系今次譬如验出呢个嘅含铅量超标嘅水平吓，系对于公众嘅健康有冇咩嘅影响咧？大家应该点样留意法咧？不如都揾位专家同我哋倾下先啦吓。嗱，电话旁边有香港水务安全学会会长陈汉辉啊，陈汉辉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根据报道咧，今次验到含铅量超标的水样本分别就是每公升12微克同埋17微克啊。咁你点样睇呢个水平啊？系咪即系值得大家去关注或者留意咧？ 而家验到两个数字都是超出我哋香港水质个标准嘅。我哋标准是17微克嘅啫，咁系超出嘅。咁但系超出个。個量咧就唔算話好多，即係相對於以前即係2015年嗰時嘅公共屋邨嘅數字就唔算好多。咁我就認為咧，少量嘅水飲咗落去咧，對健康咧都冇乜大影響，特別係即係成年人啦，對小童啊、嬰兒啊或者係孕婦嚟講，可能咧就盡量係避免飲用超過呢、這個香港。食水安全标准嗰个指引啦， 系咁如果真系饮用嘅话，咁有冇乜嘢嘅健康嘅风险啊？ 其实咧，铅咧系会对个脑部发展系有影响嘅。咁所以我系特别系话对啲细路哥啊、孕妇啊、婴儿啊，就最好咧就系唔好饮用啲含铅量高嘅水，呢、這个就真嘅，因为佢对。脑部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我想问一下，在香港的情况来讲，铅是不是最有机会在香港食水就是那个系统里面去出现的一个金属来的？还有一般情况之下，市民譬如他凭肉眼或者味道判不判断到出来？ 其實而家呢個時候咧，喺我哋個香港水質嘅標準裏邊係有12隻金屬嘅。 嗯。 但恆常嚟講咧，水務署咧係驗6隻嘅啫。 嗯。 咁而最常出現嘅重金屬咧，除咗鉛啊，唔係話特別多嘅，唔係即係只係特別係有啲，譬如話你啲喉管係有啲用咗啲即係含鉛量高嘅焊石去做啊，嗰啲喉管咧先出現嘅。一般會銅啊、鈴啊都會有出現嘅，啊或者如果你話一啲水龍頭嚟講咧，佢可能有啲落啊，因為佢倒嗰陣時會有啲落啊，呢都有出現嘅。咁所以就有幾隻重金屬咧都會係出現。鉛咧就其實就唔係經常出現嘅，只係先同我講係特別有啲咁嘅係水喉管啊，或者係啲焊石啊嗰啲會出現有啲唔正常嘅情況出現嘅啫。 係，咁即係主要係啲即係可能係喉管嘅一啲問題係咪 啊？喉管啦、啊，特別係接駁口啦，因為如果佢係用啲銅喉，佢又用啲焊石去焊咧，咁、你個嗰啲嘅水喉像咧，如果佢唔覺或者唔知或者係不知不覺咁咧，用咗啲含鉛量高嘅焊料去焊咧，呢、這個係最大機會出現嘅。 嗯 嗯。我想问翻咧，嗰个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咧，咁佢就实行咗4年啦。咁而家咧，嗰个监测计划系一个叫做非强制性嘅。咁根据你嘅观察咧，其实会愿意参加呢一个优化计划咧嘅大厦，其实嗰个参与率咧高唔高啦？同埋另一样咧，就系嗰个抽查嘅问题啦。因为四年以来咧，其实第一次发现有水样本系超出香港食水标准嘅个案啦。呢个同个抽查嘅方法有冇关系咧？ 陈海辉嗰个电话连接可能就断咗线啦。咁因为都系啦，因为今次系2017年呢个计划咧，就系扩展至用户水龙头以嚟啦吓。第一次咧，就发现咧呢个嘅食水样本咧，就系含有呢个嘅含铅量咧，系超出香港嘅食水标准啦。咁而家即系有咩嘅处理方法咧？咁水务署就讲啦，喺寻日嘅新闻稿就话咧，知道个结果之后咧，已经即刻联络翻相关处所嘅负责人啦吓，咁就要求佢哋通知大厦里面嘅所有用户啦，系去到采取翻适当嘅预防同埋缓解措施啦。咁亦都包括咧，就系要用翻其他嘅饮用水源，譬如话呢段时间，不如用蒸馏水啦吓，咁以及咧喺大厦嘅当眼处咧张贴告示等等，以及咧系尽快请翻合资格嘅顾问或者人士咧作详细调查，以揾出咧问题嘅成因咧，同埋进行相应嘅呢个修正工程嘅吓。咁我哋揾翻阿陈海辉翻嚟咯，陈海辉。 系，你好。 头先阿林志恩问到，第一次喺呢个计划底下发现原水超标，咁系点解嘅咧？ 其实咧就咁多年嚟讲咧，就今次系第一次系即系有超标。以往嚟嘅数字咧都系响十个微克之内嘅，咁系今次嗱，系咪咁多年嚟讲？是未找到有呢、這个都不肯定。我即是因为正如我先头讲，水务署呢每年呢在18区呢是这个随机性地抽查大概670个样本啫。咁你未必抽得到的。咁所以呢是即以往有啲咁嘅譬如喉管里面有啲铅含量高嘅未必發現得到都未定，咁所以呢個我唔肯定話係咪點，但係事實上今次咧就係即係咁，自從我哋開始個2017年嗰時啊，係第一次係超標呢個真嘅。 咁如果咁樣講咧，你頭先話可能咧係有一啲情況係即係未必抽查到啦。咁而家嗰個水質監測優化計劃咧，有冇可以改善嘅空間咧？ 因為這個呢個咧，我諗係要睇下即係水務署嗰個人力即係個支配嘅問題嘅。我諗你話全港普查呢個咧就未必做得到嘅，即係我諗人力方面未必做得到啊，同埋你即係 亦都要实验室要化验，系咪都做得到？咁系咪优化咧？咁我谂要睇下水务署佢个人力支配足唔足够啦。但系现时讲，我觉得个情况就唔系话咁严重到系要真系要做到好似强制性咁去检查嘅，因为而家你咁多年都系第一次发现有啫嘛。当然你话我以后系咪仲有咧？咁或者有都未定。但我覺得個情況係不嚴重嘅。 係，我想問埋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對於市民嚟講有咩嘅呼籲咧？譬如話自己可能真係身處呢個鉛水超標嘅處所入邊啦，咁有乜嘢嘅方法可以可以即係譬如係咪真係唔飲呢個嘅自來水住咧？咁而另外就係譬如話我唔知自己嘅喉管嗰個接駁位係咪真係有啲即係含鉛量比較高嘅物料焊接喎？咁其實住户嚟講可以點樣去到檢查呢件事咧？ 其实如果是涉事的那个大厦呢，其实水务署我知道就已经即时呢就是通知我们管业处呢，就是通知有关的单位说可能会有就是含鉛量高的水。咁在未找到个原因或者个源头之前呢，我觉得慎重起见就应该呢就是不要飲用由这个自来水那个喉管供应的自来水。这样呢，而这个时候呢就最好是用一些就是譬如蒸馏水的嘛。但当然这些水仍然可以作非飲用用途的，譬如你洗嘢啊、冲凉啊、洗地啊、其他嘢都可以的，没问题的。 咁 以后来讲其实啲住户嚟講應該點樣去保障自己個健康個安全呢？我覺得呢，如果佢係個別嘅業主啊或者住户啊係對呢個鉛水係有關切呢，佢應該係搵啲合資格嘅化驗所，佢哋係有提供呢個服務嘅，係可以叫佢哋上門呢，喺你個喉管喺個水龍頭嗰度攞得㗎啦。 Okay。Okay。 因为你喺水龙头嗰度攞咧，就可以攞可以揾到啦。 Okay。 咁就攞个样板去化验噶啦，可以知道系咪有超标噶啦。 好啊，多谢晒陈汉辉先生，多谢你吓。 系。OK。 陈汉辉咧就系香港水务安全学会嘅会长嚟噶。咁啊，今次发现鉛水嘅地方就喺湾仔啦。咁所以我哋都请嚟湾仔区议会主席黄宏泰啊。黄宏泰你好。 你好啊，主持你好。 嗱，对于今次嘅事件，其实你而家掌握几多资讯啊？ 其实我昨晚同水务署负责工程师倾过，咁佢又拒绝透露大厦名称啦。咁其实大家唔好忘记，即系当然啦，佢话要平衡私隐啊，或者要平衡公众利益。但系到而家我哋都有个好简单亦都好基本嘅问题，我谂政府都答唔到出嚟嘅，就系、是、嗱，你唔公布个大厦，咁但系如果过往曾经喺呢个大厦出入工作嘅人，亦都飲咗可能一段時間嘅鉛水啦，即係受感染或者含鉛量高嘅鉛水，而今天佢離開咗呢個大廈，冇喺呢個大廈工作噶啦。咁但係你唔公布，佢點知佢係受影響人士呢？你明唔明我邏輯喺邊度啊？ 明白。 即係如果係知道我受影響人士，我會可能去做下啲檢查啊，或者睇下身體各方面狀況啊，或者做啲補救措施。但你连呢个大厦都名都唔公布，人哋曾经住就喺度工作过离开咗，咁你用咩方法去通知呢啲人呢？你水务署系咪可以有足够嘅能力去通知呢？即系个处理方法系好不适合。第二个问题就系、引申到一个咩问题呢？你部门用你个政府部门嘅名义去收集多啲资料或者数据，你用咩嘢权力去判断你有咁嘅权？唔将呢啲数据或者资料去通报俾其他相关部门，例如系卫生署或者食环署啊等等啊，你有冇咁嘅足够权力去做呢个决定，或将呢个资料唔公布俾其他相关部门，令到相关部门可以跨部门去善后呢件事情？即系呢两点，我谂其实都唔系一个好难理解嘅问题。但系我唔明点解水务署一个工程师可以代表晒所有政府部门去做呢个决定。 其实就住今次嘅事件咧，我哋都向过水务署查询嘅，咁佢哋俾我哋嘅回复就系话咧，今次呢个嘅监测优化计划咧就属于非强制性质参与咁，咁要喺尊重参与计划嘅人士啦嘅私隐同埋超标嘅时候，公众嘅知情权两方面咧取得合适嘅平衡。咁喺保障公众健康嘅前提之下咧，就唔希望咧系令到有意自愿参与呢个计划嘅人士却步啊，所以咧就除非呢个个案会危及公众健康或者系有关人士咧系同意啦，否则咧就水务署咧就唔会公布参与者嘅身份同埋超标处所嘅详细资料啊。点样回应咧？ 我谂佢呢个逻辑上好多系逻辑上系唔成立嘅。你凭乜嘢决定你咁样公布嘅？第时会阻碍多，第时多啲商户去参与咧，系咪啊？如果你咁样做法，人哋参与个目的喺边度咧？系咪净系保障到受影响嗰啲住户定点样咧？亦都头先佢讲个解释，亦都解释唔到。我頭先提出個問題就係話，你點樣去保障一啲曾經喺度出入嘅人士？最近離開咗嘅，佢根本就唔知道，原來佢曾經呢個大廈出過事，佢亦都喺你度飲用過呢方面嘅水一段時間。咁佢嘅解釋完全係幫唔到解決到頭先我提出個問題嘅，即係你哋傳媒可以再追問下佢。咁、有啲人離開咗呢度，你又唔通報，咁人哋啲人點知道佢曾經係飲用過呢啲鹽水啊？系嘛？你话对公众健康唔构成大问题嘅，咁你如果内部评估个唔系咁严重嘅，你水务署又出一个公告， 我想问一句你， 啲嘢系自相矛盾啊嘛，同埋系完全你嘅答案系逻辑里边系唔成立啊嘛。 我想问一句你了解咧，其实水务署系可以透过获得有关人士，譬如头先所讲业主等等嘅同意，佢可以披露嗰个处所嘅详细资料噶嘛？据你了解。而家水务署有冇尝试征求紧嗰啲人嘅同意？ 哦，佢冇透露过、啊。同埋，我亦都好质疑你做呢个计划，你叫人哋话同你签咗，大家可能有协议有成。你话第时出事咧，你哋未得到同意，我哋唔需要通报俾其他部门。呢啲嘅法理基础、法律基础喺边度噶？你哋有冇同其他相关嘅部门一齐去倾噶？因为你纯粹你水务署自己去同人哋签订呢啲嘅计划，即系你哋有冇攞律政司意见啊？你做呢样嘢有冇违反卫生条例啊？即系呢啲嘢唔系去水务，当然啦，去咗个水务工程师，我唔期望佢有好多相关嘅跨部门知识啊。但系呢啲你一听落去都本身都以为你可以好简单去想象嘅。你话修理好啦，啲水已经改翻翻事翻啦，冇构成重大影响。喂，大佬，呢啲原水系要一啲长期饮用。特別是腎功能或者冇咁好的長期病患者是影響最大嘛。你當然你間唔中飲一兩次一兩個禮拜梗係冇影響啦，但係你長期飲用就係有影響嘛，係咪？你唔可以輕視呢個問題嘛。如果你輕視呢個問題，你唔使做呢個水質計劃啦，係咪？ 想問下而家咧有冇收到一啲灣仔區嘅街坊求助啦？尤其是即係嗰棟大廈嘅一啲商户咧，向你哋區議會反映而家。 冇、但係有啲人打嚟問喺邊度，佢講準確位置，咁我都唔好意思，我都答唔到出嚟。因為佢涉及一間食肆啊，唔知都話大佬，我嚟到灣仔區，我點樣中？我如果中咗馬標咁，中咗嗰間食肆，咁你雖然話唔同水源啫，但係人哋有知情權去決定噶嘛。咁我完全衡量過所有因素之後，我覺得你披露個大廈嗰個好處係多過個壞處，但係有關負責嗰個工程師佢個判斷就同我唔同啦，咁冇辦法啦。但係到而家為止，你啦，包括你哋咁多眾人嘅智慧，大眾公眾嘅智慧，咁有冇人答到我？佢點樣通知曾經喺度出入過嘅人士而家離開咗？你冇公布大厦名啊嘛？如果你公布咗大厦名，佢话哎呀，我之前喺度出入噶，我都要睇睇或者要去跟进下。咁你即系完全唔使理嗰班人嘅，或者你算啦，你饮咗唔系好大问题啫。咁即系完全系喺个逻辑上咧，我觉得又唔成立咯，好多嘢都。 其实而家今次涉事嘅处所咧，佢系需要喺大厦当眼串张贴告示噶嘛，亦都系要去到即系通知翻即系相关嘅人士去到咁样噶嘛。咁其实呢件事可能都迟早都会即系可能有啲消息啦，或者揾到啦，系真系真实嘅处所喺边度，或者未必适合公开嘅。咁但系可能都你睇下会唔会可以即系都可以去到协助下相关嘅人士啦。 其实你当然啦，你可以去。 Okay. 去查翻，因为而家你通告咧、通知系， 唔好意思，时间关系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啦，阿黄太多谢你吓，系湾仔区议会主席嚟嘅，拜拜。